龙王冤。他送与娘 王色纵情梦恩洒，再难忘怀里写别两情。情通到心脏地，老火光色也为是冰卷痕，苍一望黄莺拨看几大包，谢孤王一飞冲天为自珍，数月来情真未忘也妻子，我是平平前世到头人，谁知心房负重阴，生死未报令人惊，终朝人你的王儿我不允，只盼等美 知恩必报尽。 去严重病，逢年必想母家来。 欢乐关机三星时本以为海门长一上胭脂有因尘恩飞在我只怕彩云一散花一落，总觉得精神恍惚应难自。 自动后撤之意，你好好待一位吧。小姨曾与一位娘娘供奉一堂，请万岁顾梦。小心供奉一堂， 正知 万岁。玉妹霍成君进宫探望娘娘。玉妹来了，快快有请。 是，有请。 没快快请去， 谁呀？啊， 哦，自动是玉梅来了。 皇上， 真君， 皇上保重。 回看原来是真君。 气力眼就心花，我不去了啊。 我下去。 哎呀，万岁！娘娘一时不谨慎，恕羞愧，尚不见死不养，只怕结束难了。 请娘娘莫恙， 皇上。 兄交集才得计，将我曾经难杀人。 来浪啊 为自己保住香炉门墙，我要面子 接近一阵，他真是为我求死真愿闻。曾经我日夜打门透骨山劝我盼薄命，从今儿你安居奉公孝受礼，不枉冤种不花残。 万岁，这是那贺县也是徐娘娘，为的是贺成君当上皇后，至今贺成君已早千里，杀人这种重功，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你将他死后赐之，非举招待功，不得事情铁也。不，万岁。万岁有位忠心之子，而不能忍痛给是爱之情，后一之国平天下。